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金庸被誉为武侠小说的宗师，他的武侠小说销量过亿，他的所有武侠作品都被拍摄成为了影视剧。武侠是中国的一大特色，武侠影视剧是中国影视剧独树一杆的旗帜。背刀跨剑的侠客，腥风血雨的武林，快意恩仇的名剑，风华绝代的美女，这就是江湖。金庸影视剧不但塑造了一个奇妙的江湖，还给大家奉献了很多豪情万丈而又侠骨柔情的影视歌曲。各位好，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欢迎您的乘坐，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休闲之旅当中，让我们在金庸影视剧金曲当中一起来纵歌江湖。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好，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金庸武侠剧的忠实观众，而金庸拥有读者最多的这部作品当属《射雕英雄传》。他的发表不仅确立了金庸武林至尊的地位，而且后来还给人们带来了各个版本的影视剧作品。而这些作品当中，想当然的由黄日华、翁美玲在1983年主演的这部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被金庸迷们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电视剧当中由罗文、珍妮演唱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更是成为了大家心中永恒不变的经典。 你黑我梦起曾经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便受意，相伴到天边。 Sorry. 尽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一首《铁血丹心》来自罗文和珍妮。那说起《射雕英雄传》呢，其实它是《射雕》三部曲之一，接下来的《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这三部作品情节连贯，自成一体。其中《神雕侠侣》上承《射雕英雄传》，下接《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在武侠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里程碑。这部作品当中最动人的篇章要算是杨过和小龙女之间的曲折爱情故事了。现在送给大家的就是1995年香港无限版《神雕侠侣》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天下有情人》，由齐豫和周华健演唱。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是否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他才让人双宿双飞， 这首《天下有情人》是由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而在1995年的这版《神雕侠侣》当中，李若彤和古天乐在外貌和气质上都与原著描写相得益彰，在香港播出的时候创造了相当高的收视率。 1998年内地引进了这部电视剧，更是风靡全国，收视率屡破纪录。内地版的主题歌换掉了《天下有情人》，变成了胡兵和希丽娜依演唱的这首《归去来》，同样也成为了金庸影视歌曲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欢迎大家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我们要一起在金庸影视剧歌曲当中纵横江湖。《倚天屠龙记》这部金庸作品被翻拍成的电影和电视剧，到今天为止共有14部之多，由此可见这部作品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和受人喜爱。今天的旅行当中呢，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是拍摄于1993年我国台湾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爱江山更爱美人》，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了，李丽芬为您带来。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红花当然配绿叶，这一杯谁来陪，渺渺茫茫来又回，往日情景在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美 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啊、西边黄河流。来呀、啊、来个酒啊，这脸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李丽芬。1993年由马景涛、孙兴、周海媚、叶童主演的我国台湾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以元朝末年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背景，叙述了武当弟子张无忌的江湖生涯，表现了武林豪杰质朴自然、形态各异的精神风貌。这部电视剧除了带给人们精彩的剧情之外，还留下了很多首经典的歌曲，至今还是很多金庸迷去唱卡拉 OK 时候的必点曲目。比方说我们将要听到的这首《刀剑如梦》，来自周华健。 剑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刀花木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

休闲之旅。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行进中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欢迎您继续乘坐。今天咱们要在金庸影视剧歌曲当中来纵横江湖。1991年胡金铨执导的影片《笑傲江湖》当中，由黄沾作词作曲的插曲《沧海一声笑》荣获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电影画面上黄昏时分，琴声悠悠，武林侠客于沧海中一声狂笑，多少凡尘俗世置于身外，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云山苍苍，山高水长。好了，各位，现在就让我们和黄沾、徐克、罗大佑一起在这首《沧海一声笑》当中纵歌江湖。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阵阵笑，烟雨摇，涛浪淘尽红尘俗世之